知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一起来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下午特为本台提供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在靠空西北气流的控制之下，白天大部分时间天空晴朗，阳光明媚，大气透明度和空气质量都是比较好的，适宜开展户外活动。但是呢，受到了一股冷空气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本市会有持续时间比较长的降雨过程，气温呢也会骤然下降，提醒大家及时关注降水以及降温，合理安排出行以及您的着装。我们来看一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晴转多云，东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小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7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22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7度。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的路况，目前环路方面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包括了东五环环铁桥到远通桥由北向南方向，北二环安定门桥到德胜门桥由东向西，北五环来广营桥到顾家庄桥由东向西，东二环广渠门桥到建国门桥由南向北。快速路方面，目前交通压力比较突出的路段主要有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方向，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到二环由北向南，莲花池东路西三环到西二环的西向东方向，以及学院路花园北路到北四环中路辅路由南向北。以上路段平均运行速度呢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的，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今天呢，为您送上的是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 首诊在社区，你认识身边的健康守门人吗？ 慢病防控双向转诊，社区卫生有些啥服务？ 健康管理预防保健，找全科医生靠不靠谱？ 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 首诊在社区，您知道身边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有哪些特色服务吗？有病早治疗，无病早预防，签约家庭医生怎么帮您做好健康管理？留电话加微信，您相信社区医生也能变知心好友吗？今天的健康加油站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今天邀请东城区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吴李九，龙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张兰强，跟您说说健康守护在东城。 好，健康守护在身边的系列节目我们继续，我是主持人白琳，来为您介绍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来自东城区卫生计生委的副主任吴礼九。您好吴主任。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好。 还有第二位嘉宾呢是龙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张兰强。张主任好。 各位听友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 同时我们还要欢迎他们的辖区居民，我们的代表李阿姨。李阿姨你好。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三位的做客哈。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健康守护在身边。今天的重点来关注一下东城。那么东城的社区卫生服务啊，慢病管理啊，这些方面到底都有怎么样的一些特色哈。尤其是收音机前以及网友，如果您就生活在东城，目前可能自个儿还没有家庭医生呢。就是刚才录音里边说的那个没有给您留电话留微信的那个社区医生哈。那您必须要好好的听我们这期节目了，希望通过这期节目让您对社区医疗，对我们东城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有更多的了解和帮助。那么各位听友各位网友也可以随时来和我们互动和交流，您在社区卫生服务慢病健康管理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咨询，也可以抓紧利用这个机会。热线电话呢现在就为您开通 010-6515-0822-6515-0833。 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可以搜索一下我爱问医生加微信关注，就可以通过这个微信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和我们的嘉宾互动了。想要收听节目，手机只要下载听听 FM 的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的直播以及回放。当然了，今天呢，我们是在多个网络平台哈，都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您的手机可以下载北京时间、北京广播网、腾讯视频、易直播、凤凰新闻以及今日头条客户端，同步都可以收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好，我们再次欢迎三位做客今天的节目。那这第一个问题，我要抛给吴主任。我这手头有一组数据，要说这数据挺让人觉得欣慰的，那就是从医改实施开始的去年的4月8号到去年的12月29号，东城区辖区内社区卫生服务机构据说这个门急诊量同比增长了 27.22%， 那么增幅呢是位居全市各个这个社区的第一位的哈。那也想问一下这个吴主任，都说这个医改新政实施之后大家伙都特别忙，然后挖空了心思啊，这个不停的去想一些新的举措实惠社区居民的办法吸引他们首诊到社区来，具体咱们东城都是怎么做的？ 好，医改实施一年，这个一年以来啊，特别是在东城区咱们成效还是比较明显的。采取的一些措施呢，主要是让我们这个居民这个看病更加方便，一些政策呢能够惠民到位，让居民呢切身能感受到。比如说我们这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到社区看病，到我们东城的这个社区医院看病，我们这1块钱的医师服务费就不收了，免挂号费就没了。第二个层面呢，我们长期的我们社区服务的老百姓呢，都慢性病的病人呢比较多，这个我们居民特别有感受，就像我这个长期吃药的，这开药的这个量呢，开药的这个都受到限制。每一次呢开这个慢性病的病药，一般呢最多也就开3周量，3个礼拜的。但是一些医改新政实施以后呢，这个像高血压、糖尿病的，像那个冠心病、脑卒中的，像我们这一类的这个慢性病呢，我们东城这个不仅要开药的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开2个月。原来在大医院只能开3周，那你到我们社区医院呢，我们就可以开到2个月。 这个叫做我们的慢病的长处方。 长处方的一个这个优惠，让我们那个老百姓呢少跑路， 少跑路。对， 这是一个。另外呢，就是我们现在老百姓特别反映出来的，过去在大医院的慢性病的病药，在大医院拿着的一些药到我们东城的社区医院，很多社区医院拿不到，没有。但是医改的新政以后呢，我们慢性病的病药大医院有的，我们东城的社区医院也都有。 据您了解，这个社区的药品这个目录大概药品种类能增加了多少？ 我们现在在这个涉及到4种慢性病的用药的目录啊，我们也和3级医院呢进行了这个对接。 我们了解，像同仁，那我们拿同仁医院或者协和医院为例， 嗯， 这个四种慢性病的用药的品种呢，大概在105种左右。那这105种呢，在协和医院也好，在同仁医院也好，那同样在我们敦诚的石秀人护中心，我们也都有。 哦， 所以从这个医改新政实施以后吧，我们这个社区的慢性病的用药啊， 嗯， 是解决了，这是一个层面。另外还有一项的措施呢，我也不知道这个我们居民特别有感受的，我身边的这个李大姐可能也会有感受。 嗯， 医改新政实施以后吧，我们居民到大医院，为什么讲这个？刚才咱们主持人也提到了，就我们的居民到这个敦诚的社区看病的比例一下提升到27%，为什么下了比较多了？就是刚才提到这方面措施以外，就是我们到这个敦诚看病，这个预约挂号，嗯，不需要排队。我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挂号，这个预约以后， 嗯， 跟预约的这个某一个时间点段，在十分钟之内，我就可以跟安排这个就诊，不需要你等候时间。这个呢就是非常这个便捷，不需要你排很长的队伍，这个就解决你这个看病缩短你看病的时间， 嗯， 这个便于你这个看病。我觉得我们医改新政实施以后吧，效果还是非常明显的。 好嘞，这是在这个东城区卫计委副主任吴礼九看来哈，以上刚才说到的那几方面的内容是他感受到的切实的变化，但是这些变化应该都是发生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边，长期到这里来就诊拿药也好看病也好，这些患者朋友肯定他们是最有发言权的哈。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特别把这个李阿姨给请到了我们的节目当中。刚才我记得这个吴主任第一个他说到的就是60岁以上老年人看病，那医事服务费在社区是1元钱。 对， 咱别小看这1元钱哈，其实这个1元钱背后，我们说这个到达率怎么样，到位率怎么样，这个挺重要的。所以我们先问一下李阿姨，刚才我给她拍照片的时候，我觉得她特年轻。您这到60岁了吗？ 你好，主持人，我今年60多一点。 60多一点、嗯、看着不像，感觉这身体挺好的样子。 谢谢。 那就是这医改之后，或者说最近这段时间，您有到咱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过吗？ 有啊，经常去，有时候自己身体不舒服了，就去医院看一看。像我们这个年龄吧，上有老下有小的，有时候看病比较困难。像刚才吴主任说的，大医院呢比较人多紧张，咱们这个医院现在一发展了以后特别方便。像我这60岁了去了，1块钱不收，其实心里挺暖的，不在这1块钱。 平时啊，我们比如说挂号的时候得先把我们的社保卡递进去，顺便可能还递进去1块钱。 对， 那现在就光把社保卡给人家呀。 对呀，给那社保卡给人家，你就挂了号了。 刚才还说了最后那条，就是不用大家等了。在这方面的对比，过去和现在您有明显的这种感受吗？ 有啊。 嗯， 以前嘛就是需要排队很长时间，而且要需要将近半天的时间看一次病。现在有的病呢，就直接跟张主任他们那个社区的那个大夫直接微信说好了，直接就去了。 哎呦， 而且看得很方便。 您这比预约挂号还方便呢。直接和那医生就预约上了。听您这么说，您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应该是有特别熟的那种医生了，是吗？ 有啊，我们那个针灸科那个石远大夫，有点身体不舒服的时候，直接他的微信就有他的微信，这直接就可以问，完了需要去看的就可以去。 哎呦，所以这太方便了。那要是其他的拿药啊什么的，您用提前和相熟的医生约吗？还是直根拿社保卡就去了？ 有时候咱们原来那个小医院那个社区医院吧，他那药不是特别全，就现在这医师改革以后，这医师费一不收了以后，而且我们有的药没有，大医院比较麻烦，跟他们医院直接那个大夫说就给进了，现在药很全。我们去拿药都很方便的。 所以我们敦诚呢，刚才我们这个李大姐说了的，现在社区的这个用药的问题啊，实际上我们是多种渠道。一方面刚才提到了慢性病的用药的这个品种呢，我们是扩大了。另外一方面呢，在供应的途径方面，刚才说的 这个咱们社区的医院呢，毕竟受到这个规模啊面积所限，不可能和这个三级医院等相协和医院的面积所有的院都能拿到，可能这是不现实的一个问题。但是呢，我们采取一些这个补充的一个手段，比如说这个咱们那个李大姐看病少这种药，在我们的社区医院没有了怎么办，哎，我们可以采取这个补充的手段，我给他登记三天之内我给他采购，是再通知他来取药。 哦， 另外一个层面呢，我们今年吧，这个又东城又出台一个新的一个这个手段来解决这个老百姓这个拿药不方便的问题。我们和这个药店进行连锁，我社区没有的药我通过药店来补充，当天就让你去，哎，当天就让你去能拿到这个药。 但是这药是拿到了，那个之前那个医保能报销，这会儿从药店拿怎么办？ 啊，对，这刚才主持人问的问题非常好。这个药呢，就是我们药店和我们社区人服务中心的这种联络呀，都是和社区是这个药物是一致性的，医保的这个报销呢是由这个社。在这个社区医院呢进行报销，不是在药店呢进行报销，他交费呢也是在社区医院进行缴费，但是拿药呢是由这个药店，他可以提供这个供应的渠道，来保证老百姓说我今天我这个社区医院没有药了，你别等着，哎，就拿药就解决你这方面的问题。 哎呦，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特别好的办法，尤其这个以前我记得我报过相关的一条资讯。那个内容是怎么说的呢？就是有一些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由于这个场地面积所限，它不可能说存储那么多的药品。 没错。 而且有一些药呢，可能李阿姨这块需要，但是换成其他人都不需要。那对于这种比较用量少的药怎么办？您可以提前三天，哎，咱登记上， 登记 约上，三天之内您就来取，我从大的医院给您把货进过来。 是。 像您还有刚才又加上了一个，就近可以在药店拿 药。取药。 哎呀，这个。不知道李阿姨有没有尝试过？ 这我还没有到， 没试过 啊，慢性病还没有。 哦，您需要的药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能拿到了， 基本上啊。 嗯，好，那今儿啊，我们就跟大家具体再来说一说哈。应该说这个是买东西是货比三家。现在我发现了，这个看病啊，各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是各有所长。那接下来我们就得请来自龙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张兰强张主任跟我们说说，咱们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有什么所长，有什么特点？ 好，我给大家呢介绍一下我们中心的一个情况吧。我们龙潭中心呢，应该说呢成立时间还是比较早的，它的前身呢是这个龙潭医院，1964年我们就成立了，到现在呢应该也都50多年历史了。我想在龙潭就是长期居住的居民应该对龙潭医院还是比较了解的。 李阿姨去过吗？ 去过 龙潭医院。 对， 这么多年的发展历史呢，应该说龙潭中心呢，它还是有它自己的自身特色的。最突出的还是咱们的中医药特色。 嗯， 因为呢，这个医院的这前身呀，它也是一个中医门诊部。然后呢，它的创始人呢是这个咱们首都国医名医范爱群，他呢也是这个大家了，这个家族有这个学医的这个传承。 嗯， 他的徒弟现在还在中心继续工作，叫于蕊。啊，也是我们的高级职称，他的患者也比较多。他们提出的拿这个中医药治疗慢性病的糖尿病，这个脾俞学说，这是他们提出来的，而且治疗的效果非常好。这两年呢，我们又开始进了一批的中青年的硕士研究生和本科生，应该说的中医传承呢又后继有人了。而且这些人呢，应该说呢，把这个中医的适宜技术更好的在咱社区的发扬光大了。包括刚才那个李阿姨那个到我们这儿就诊啊，也是通过这个我们的医生给她采取针灸治疗的方式，效果非常的好。 嗯， 而且呢，我们这个团队的成员啊，也应该可以用德艺双馨来评价他们。技术上很过硬，同时呢，还有这个我们在龙潭街道办事处工委评选的这个道德模范。也在我们中心 德艺双馨啊， 所以说呢，我觉得在这个医疗技术水平上，还有医德上，都应该是过硬的。 嗯， 啊，尤其这几年啊，咱们说这个政府也非常注重社区卫生服务，我们这个硬件呢也得到了很好的一个改善。这个应该说就诊环境吧，我觉得比前几年又更加温馨了。 您自个儿上班的环境感觉变化大不大？ 大，因为那个很多那个职工都说嘛，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心里也是很愉悦的。 看希望中心越来越好，环境越来越好， 对， 是吧？这也是对患者对我们个人都是一个好的事情。 嗯， 啊，我们2014年呢又跟这个在政府的这个主导下吧，又跟这个北京医院普仁医院成立了一个医联体。在这个医联体成立之后呢，我们从这个服务能力上还有人才培养上这个都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我觉得呢这个我们自身享受到了这个医联体建设之后的这个实惠，但是更大实惠我觉得还是咱们的社区居民。现在社区居民呢如果说到我们中心来看病，我们能解决的肯定在社区就给解决了。如果解决不了，我们的医生呢可以通过微信群跟北京医院建立联系。 现在建了多少个群您知道吗？ 现在我们跟这个心血管的还有这个内分泌的消化科的都建立群了。应该说呢这个通过建群之后呢患者的急症重症能在我们中心得以有效的一个解决。 咱们建的这个群是医生之间的，这里边不包括患者吧？ 不包括、因为这是一个专业人员的一个群，在这里呢有专业知识的互相学习，有病例的一个讨论，尤其对患者情况啊，咱们通过专业人员的这个去跟专家进行交流，可能就更准确，治疗呢也更及时。 过去就得跑过去，现在咱们在群里面就可以展开热烈的讨论了。 像过去吧，这个如果说咱们对患者解决不了，咱可能提个建议，啊，这患者到底得后边听不听，或者是不是按照咱们的建议去做，这咱就不知道了。但是现在呢，可以跟踪，直接就通过绿色转诊通道到上级医院，而且能得到有效的治疗。 对，咱们现在说到这种特别接地气儿的服务哈，尤其是很多人想要解决的看专家难，想看大专家更难的这种特别接地气儿的服务。曾经我们无数次在节目里边跟大家伙说有一个特别好的途径，您在社区首诊了，您这要是真的是一个大问题的话，直接帮您转诊到比如说医联体的医院，或者说我们上一级的这种更加对口的这种专业的医院。现在或者说就这一年内吧，我们有没有比较成功的这种转诊的案例呢？ 有啊，应该说这一年还不少，相较于前几年啊，我觉得这是这个还是很多的。我也举个例子吧，就这周二上午我们接了一个就诊的患者，他呢是那个反映这个就是心脏不舒服，然后我们给他做了个心电图，提示的心动过缓，然后每分钟的47次。大家也都知道，如果心动过缓的话，有可能造成心脏骤停。我们医生呢，根据这情况呢，就赶紧向这个北京医院进行这个介绍这病情。然后北京医院反应非常及时啊，当天呢就赶紧安排了咱们这个心血管的杨杰福主任，给出专台给这人看病。因为这个杨杰福主任应该说是咱们全国的道德模范啊，是咱们中国好医生。我们当然也没想到啊，能安排一把这 一下把大腕儿给派来了。 对，这个杨主任看完之后呢，就立刻给安排了住院，然后回来呢，在微信群里还跟我们说，这个病人的情况是什么什么样的，而且呢，就是反映这个转诊非常及时。 就是当时的那个转诊，比如说他手诊不舒服了，来到我们医院，我们帮他紧急的进行转诊，然后像北京医院特别的重视这件事情，及时进行了反馈以及相当于就诊治疗以及安排入院，一系列的流程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到。 对， 那最终这个患者情况怎么样了？ 应该说他这个患者呢，因为周二他进行那个住院治疗之后，肯定我觉得就是说肯定应该是在医院的这个环境下在治疗，我觉得应该是很平稳的， 安全了。 对， 嗯。 然后呢，其实这样例子挺多啊，就是在这之前呢，还有一个人呢是，93岁女性，她是心动过速，也是不舒服，心脏心前区啊，这个疼痛啊，然后心悸啊来就诊，我们也是采取这种方式。当时他呢就是到了这个北京医院，也是很快给安排了，他那是进行了这个消融手术，射频消融手术。后来出了院之后，他的家属跟他一起到中心来，对我们的大夫呢也是非常的感激啊。 是这样， 其实他们也说就是真没想到，就是说现在咱们社区中心也能够这么快的转到大医院， 小社区 还能得到专家服务。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小社区也可以发挥大功能。 对，这就是东城社区啊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 嗯， 刚才提到的医改让老百姓有什么感受，这就是一个突出的感受。就过去啊，我们看一个病在社区医院看完病以后，这不行了，拿一张专诊单 到大医院重新挂号、重新排队。但这个现象早已改变了。我们现在看病不是这样的了。现在社区有个错误的判断，觉得这个病必须要转到大医院。我们有专门的一个通道，专门的对接的一个平台，直接和三级医院进行这个联络。所以刚才就像咱们这个张丹强主任提到的这个病人这个就诊为什么那么快，就是我们东城这个社区医院和三级医院之间它搭建了一个非常畅通的这个快捷的通道， 绿色转诊通道， 对，就是一站式的，不需要经过繁琐的环节，解决我们老百姓这个及时看病的问题。 我们说有的时候，尤其像刚才第二个案例里面的，那就是及时和救命的，必须是争分夺秒的事情。而且在那种时候，我们说再亲的亲人，你不懂得这样的一些知识哈，关键时刻你可能帮不上他的忙。 是， 但是就是由于他及时的来到了社区，那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帮他做了及时的判断，我们的绿色转诊通道又保证让他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我们进行了这样的一系列治疗。所以93岁，我觉得这到103岁百岁老人都不成问题哈。哎呀，我听这个也特别高兴，李阿姨也是一直是面带笑容，就是因为我觉得看着您的状态特别好，但是吧还得问问您，平时咱们有哪些这个小毛病是经常来社区 的？一般的就是腰腿颈椎，就是像这个年龄岁数了就有时候发生一些 不太舒服。 对， 您跳广场舞吗？ 有时候也跳。 是不是跳一跳那个也能好点，动弹动弹。 因为我们这个年龄了吧，就是有衰老的现象了，所以说我们也特别注重这养生方面。张主任他们这一块呢，也都有。你像石远大夫吧，我们有微信群了以后，每个礼拜日都给我们在微信里头讲一些健康常识 小课堂啊。 对呀、 啊， 讲知识，包括每天怎么喝水，怎么喝茶。像我们睡眠有什么不好，怎么样保证睡眠，大家怎么样去参加运动，怎么样适量的运动都有。 那您看， 可以看到 这种小课堂开设起来不容易啊。您想这医生一天天已经够忙的了， 对， 大晚上还在咱们这个群里边给咱们开小课是吧？所以我得考考您，这东西不能白学了，因为我也爱喝茶，所以我就考考您，他怎么给你讲这怎么喝茶这件事儿。 他喝茶吧，就是一般的不让早上起来就喝，不好。 早起空腹不行。 对，再一个晚上睡眠的时候不喝。 就是睡眠尤其就不好的。 对。 睡前您别喝。 对对对。完了就是平常肠胃不好的也不要喝茶，尽量喝白开水。 所以你看喝茶是有讲究的。 对。 虽然这些东西了我们说都是一些小知识点，但是我觉得就是如果一直以来，尤其是咱们打小做起哈， 对， 到了一定的年龄段，我们才会发现这么多年的这个积累和储备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 对对对。 您感受到变化没有？ 感受变化挺大的。 平时是不是也跟姐们之间互相交流，小课所学？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我们姐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说起有什么这些病的时候，我就会介绍他们，你们去龙潭我们那儿有一个针灸科，很好的，做一做保健按摩，对大家都很身体都很有益的。我们那个石远那小大夫年轻，但是他给我们讲了很多我们需要的知识， 特别有用的知识。 对对， 我们经常说健康科普这件事儿，好，上到国医大家，下到社区里面的卫生服务中心的普通的年轻医生，其实大家一直都在做这件事儿。而且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哈，有一些人把健康科普融入生活做得还特别的好。我觉得今天咱们刚才从李阿姨的这个实际感受上哈，您的这个所接触到的，就让我们感觉到健康科普真的就应该从一点一滴融入我们的生活。好，今天的节目里呢，就和大家一起关注健康守护在身边，他们呢都是你健康守护的守门人。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东城区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吴李九、龙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张兰强以及辖区居民代表李阿姨，和您说说健康守护在东城。下面我们稍事休息，进入广告，很快回来。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让生活更美好。 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住建委的主任徐建云，全力以赴确保首都房地产市场平稳运行。 我是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主任孙英军，我们关注你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是北京市农委主任孙文凯，建设美丽乡村，为广大农民朋友打造幸福美丽家园，

好，一段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送上的是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与北京城市广播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守护在身边》，为您邀请到的是东城区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吴礼九、龙潭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张兰强以及辖区居民代表李阿姨，欢迎三位做客我们的节目，和我们一起来共话。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觉得三位说的都特别热闹，而且带着自个儿啊对于这个社区卫生服务的这份热爱，有这个感情在。尤其是李阿姨多次跟我提她的这位医生，那医生特别好，她也会给身边的这些老姐们推荐哈，哪儿不舒服你就去找谁谁谁。那我想问一下李阿姨，您签约那个家庭医生了吗？ 签约了 啊，签约了。其实有一些人吧，就是说家庭医生这个词儿好像听说好多年了，但是你问他说，那你去就近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家庭医生了吗？没啊，我很忙，那个是不是办起来挺麻烦？这个我们得问一下有过经验的李阿姨。 不会很忙，你就去看病的时候，那个我们这个小大夫他就自己主动说，您签一个家庭医生吧，我们会更细致、更安全的为您服务。完了，我说好吧，就这样。很方便的，填一张表就在社区交的那儿，他就可以办成了。完了，那个我们这个小大夫还每个月每个周都定点给我们在微信上讲课，讲这些知识。 哦，那我想问一下，是您就对口签当天给您看病的那个医生啊，还是说拿出一个列表，张三李四不同的医生我来选呢？ 不是，就是当时这个大夫征求我们的意见，可以签吗？他说他都能帮助我们做一些什么样的医疗方面的服务。可以啊，我们就很高兴的在他那儿签。他签的人很多， 就是他是各有专长吗？比如说您可能需要看这个腰疼啊腿疼这方面的问题，他就是这方面比较擅长吗？ 他就是中医针灸这个都可以， 都可以。 对 啊，行，那这个我们还得问一下这个张主任具体一点的哈，在咱们的这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边是怎么来设置这个家庭医生的？可不可以有像我刚才提到的那种，我来选择谁当我的家庭医生呢？ 咱们在那个家庭医生这个签约服务当中呢，咱们是按照一个团队的模式去工作。就说以一个全科医生，还有我们的护理人员，还有防保人员组成一个团队，来为我们的社区居民服务。 几个人组团？ 一般情况是三个人，至少三个人， 至少三人。 对对对。而那个患者呢，在这个选择这个家庭医生这块呢，他是根据自己的需求的，因为咱们的医生呢，在这个整个在中心的这个里边吧，都具有公示。每个人的特长是什么，专业是什么，是吧？你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可以选择你认为能够给你提供服务的医生。同时呢，你还有像刚才那个李阿姨说的，他跟这医生接触之后，他对这医生的这个服务，他也可以评价打分。如果他觉得这个医生我还觉得挺好，我可以以后跟他继续续约。 一年一续约吗？ 对对对，咱们可以再续约。如果你觉得这个医生不能够解决你的问题，我换人呀。我换那个觉得好的。 都可以。 都是可以的，这是自愿的。尤其我们的签约居民啊，主动权在他们手里。 哎呦，那我觉得这个家庭医生压力有点大，我们会不会用这样的一些指标来考核他们？ 我想呢，现在啊，这个社区卫生服务这经过这几年发展啊，我觉得我们这个健康就是从医人员的健康观念也在改变，是吧？我们也清楚，就是说这个社区卫生服务这个功能要通过我们去实现，而且是这个每个医生他也认识到自己这个工作的这个责任感，也在强化自己这个服务意识和 会有一个主动性， 对，主动转变自己。就刚才他那个李阿姨说他这个石大夫，就是他其实毕业的时候他也觉得社区可能跟医院他也当时也有一种落差，觉得我到社区能发挥作用吗？慢慢的他发现什么健康教育，通过健康教育呢，我能够让更多的居民掌握健康，而且从这当中呢他收获了很多居民对他的信任。这样呢他慢慢的他有了一种自豪感，觉得我通过健康教育讲讲课也能够把人这个疾病给他预防了，或者说转向好的方面。他收获感这个成就感很强，再加上他这个专业水平，这样呢他的人群受众非常多，健康人群、 老年人，包括有的慢病的人群，他手段也很多，这他就专业就发挥更大作用了。 对， 哎，他这个感觉，就是越来越强烈，而且呢，我觉得他也干了十多年了吧，我觉得他也应该是深深的爱上了这个岗位，爱上了这个单位。 就像我们经常说的是怎么样让自己能够坚守初心，因为所有学医的人，我觉得对于这个医学他的这份初心哈，可能很多人真的是源自于比较年轻时候的一些经历或者是所感，但是呢当他从这个医学院校毕业了之后到社会上了，应该说像您刚才提到特别现实的问题，所有人都希望我能够到大医院去哈，但是其实这么多年接触了这么多的大医生大医院好医生，我们就会发现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标准，医生啊，他真的不分所谓的大小，真的就是说在你的本职工作岗位上用一些我们说动脑筋的方法，像您刚才提到的这位，最后他就找准了他的方向了。 对对， 我把这种最基层的健康的科普都能够做到这些叔叔阿姨们的心坎里边去， 他们这些大夫们都特别贴心，尤其我们龙潭医院，就这一年多我在我们医院看病，他们还有一个综合科，综合科里还有好多大夫都很贴心的，还有一个王倩大夫也特别贴心。 嗯， 我们有病不用每个科都去看，到他这儿基本上他的一个综合的知识都掌握得很好， 一站式解决了。 对，我们到这儿一般我们不是特别大的病，跟这儿一说都能给我们解决。 而且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也说叔叔阿姨们退了休之后哈，有一些得看孙子孙女什么的特忙，但是很多这个叔叔阿姨呢，这个一下子从工作岗位上我们说退下来了，但是呢又一些这个老毛病又找上自己来了，心情其实不太好。但是很多人真的是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那里找到了可能家里都不曾有的温暖， 很贴心。我们要有点病上那一说，他们会很耐心的给我们讲，让我们怎么去做， 是不是 让我们抓紧这一段时光怎么样去 生活。 对对 是不是有的时候会感觉哎呀比我自己的亲闺女亲儿子还贴心呢， 闺女儿子你就一个，这个社区就好像像我们的家，有点病我们就会去的。 嗯，哎呀，吴主任听的这个嘴是一直咧着哈。 刚才说的，您提到这话题啊，就刚才说的，我们这个社区的医生和我们那个居民，尤其是清月的这个居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形成什么样的一个这个，是不是就是一个医患关系呢？我们更多层面上，就跟你刚才提到的，我们把它看成一个非常亲近的家人的关系。刚才这个李大姐她有亲身的感受。实际上在我们敦腾的这个社区服务当中，这样的案例特别多。 就是不仅是龙潭这样。 不仅是他一家，我也举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在我们一个社区，在敦德门街道有个新春街社区，我们的一个老百姓他就这个春节看病的住院了。他首先是给谁啊，第一报告是给谁报告，给他的家庭医生报告，他不是给他儿女去报告，说我现在的这个身体状况怎么样呢，他和我们这个家庭医生去报告， 大过年的给人家报告， 大过年的他发短信跟我们这个给他的亲医生去发短信，完了跟他进行互动。人家就是怎么样，就是我们自己和他进行交流的时候，你提到一句话，我就把他当成我自己的闺女看待。就是我自己的亲闺女，就是这样的一个感受。就您刚才提到的，我们家庭医生和我们的居民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就是这种把他当成我们自己家人这种关系， 对， 来进行服务。 所以说在这里我们就要提醒收音机前以及网络前的这些朋友们了哈，如果您目前还没有签约家庭医生的话，抓紧时间去，用李阿姨的话说特别方便，您就签一张单子，可能一共都不用写100个字哈，这件事情就可以落实下来了。那么签约了家庭医生之后，比如说他能算以前我们就是说什么特别像国外一些私人医生呀，什么家庭医生啊，一对一服务啊，它到底会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大事小情，我都可以找我的家庭医生吗？ 啊，所以 我觉得这个可以啊，我有一个亲身的感受， 又可以啊， 因为我们这是不收费的，国外它是很高的费用的，对吧？咱们这儿不收费。你像我年前吧，我爱人就得了那个心肌梗， 哦， 很急的。当时我不懂这方面的知识，也不懂， 吓坏了吧， 很着急，我直接就找这个石大夫，我就问他， 嗯， 他说的你啊，现在挂一个那个咱们三甲医院的号，可以上他那儿去看一看。咱们这个医院呢，就是针灸这方面给你能解的呢，就解决。但是他心脏的问题呢，一定要上这个大医院让专家给看一看。 急症一定要及时去看。 对， 嗯， 他给我解释完以后，我马上就挂了一个急诊，所以我家先生就到大医院一看。已经心肌梗了，后来直接就收住院，住院就做完手术了，这问题就解决了。 现在怎么样？ 现在很好啊，回到家已经很好了。回来以后还到社区，我就到带着我家先生到社区， 嗯， 我说这大医院有的药咱们社区都有了， 嗯， 你没有必要上大医院排队等时间， 嗯， 直接在社区开药。现在就是石大夫每个礼拜都要问一问，一去开药他就问你家先生怎么样了，好多了。 真的是好医生，就是不仅仅你看您跟他签约的是家庭医生， 嗯， 他把您家的这些所有成员的问题都照顾到了。 有急事微信上跟他一说，我们不懂的，他能跟当时告诉我们。 哎呦， 甭管多晚，都能跟我们沟通。 嗯，吴主任， 这就是什么呀？就您刚才提到的，咱们那个家庭医生和私人医生的差别在哪？我们那个家庭医生不是管理一个人的健康，是帮这一家人的健康，我都要知道，都要管。我不仅要管这个家庭，我要办这一片的社区，我签了一月的这个社区的这个健康 都要管， 我也要管去了。所以他严格意义上讲，他和国外的那个私人医生呢，那完全是一种商业的形成的合同关系的这种哎，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就刚才李大姐这种亲身这种感受， 嗯， 他自己的感受就是我们现在家庭医生做的一些工作。 之前问这个家庭医生问题的时候吧，我是怕提供的服务不够让我们的患者满意。但是现在呢，我换成另外一个担心了，这一对多的服务，我们家庭医生受得了吗？ 他们很累，我们感觉他们都很累。 这是 回到家有时候夜里10点多11点，我们还在微信上问。 哎呦，你说这不回答又不行， 嗯， 啊！没准儿那边我们就有这个像张兰强张主任在后台上监督着，嗯，谁有没有及时回答问题？ 我想是这样啊，因为这个刚才我说我们签约的是签约这个家庭，给家庭呢有这么一个签约医生。其实签约医生呢， 嗯， 我觉得咱们最大优势咱们是有一个专业知识。就这里呢，我们也会对我们签约人群进行分类，啊，在这团队当中呢，有些团队的成员是负责0至6岁儿童的， 哦， 哎，对他们进行一些什么，比如说儿童体检， 嗯， 预防接种啊，避免他这个小孩啊，他们这个得一些病，是吧？咱们有这方面的一个筛查和一些这个手段， 嗯。 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些这个医生呢，像刚才说的中医人员，那可能有中医的一些手段， 嗯， 那西医人员呢，可能就是利用西医的专业知识来综合去看。如果说我们解决不了了。我们后边有医联体单位，我们能给你提供一些建议，或者给你直接联系上级医院的这个大夫。 嗯， 这样呢，我觉得一个家庭和一个患者本身吧，他通过这叫家庭，就算我们的家庭医生也好，朋友也好， 嗯， 给你这么一个建议，我觉得避免走很多弯路。 但是是不是也会有家庭医生，尤其在刚刚接触这些东西的时候，会跟您这儿说张主任，我们这实在是太累了。这个你想，如果是那样的一个上有老下有小，回到家做完饭还得管孩子学习，这种这边呢100个他签约的这个患者群，晚上这个问了一个问题，一下子引出来了下一个，又问一个问题，这日子怎么过？ 您这个担心，我觉得也是一种担心，因为我以前也有这种担心，啊，以前呢觉得呢，就说我们这个电话健康通手机要上社区居民公开， 嗯， 哎，我也担心说。晚上你说你正在你做事的时候他给你打一电话怎么办？其实后来试行了几年之后，我发现我们的居民不是说像想象中的哈，会集中的去问一些问题，他们也知道，就是说也我觉得也挺理解我们的， 就是别打扰人家工作之外， 哎，就说 就一般 不到那个危重， 对， 不到他解决不了的问题，他一般不会在你休息的时间给你打电话，基本上还是等他上班了。啊，来跟你进行联系，而我们的很多的知识呢，是通过就刚才 李大爷阿姨也说了一个，我们可能就用一些我们的间隙来宣传一些健康知识。 嗯， 可能过去你忽视了这个问题，哎，通过平时我们的这个健康教育啊，这个线上的学习啊，可能你意识到了，以后可能你就避免了一些危险因素的发生，造成你这个身体的一些损害。这样呢，我觉得相互之间吧，也是一个过程啊。 说得好，就像跟听我们的节目、日常节目似的。这个里边呢，他可以在自己的这种小的群里面哈，科普一些健康知识。那这些知识，大家在这样的一些途径里面摄取到了，他可能也不会因此有疑问，再在这个工作之外的时间去打扰我们的家庭医生了哈。我想问一下吴主任，刚才听了双方，一方面呢是家庭医生这一方，他们提供服务方的这样的一些实际情况；另外一方面呢，是我们。这不是购买服务了，咱们这个太这是免费的提供的这样的一些服务。那么政策方面对于这样的家庭医生签约呀、啊、以及他们之间的这种提供服务有什么样的支持吗？ 一般来说呢，从我们这个双在两个层面上吧、从我们有拿这么几个关键词来说，在这个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当中呢，我们对这个老百姓的服务当中一些手段我们是全方位的。一个呢，就刚才还是回到我们社区医院，它的特点是什么？你提供的签约的服务和这个不签约的服务，可能在政策当中或者在手段当中，可能要体现这种差别，体现这种差别。 差别一般是在哪几方面？ 比如说，你像我们提到的这么几个层面吧，我们东城在这个签约和不签约的这个差别当中呢，我们是提到21个方面。可能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 挺多啊、 非常丰富的。具体的而言呢，有这么几个特点吧。一个呢，就是像您跟我们签约了，我们提供的一些知识，就是您享受的这个服务的种类肯定很多，体现了一个多字。这个多呢，体现了你这个刚才说的服务的内容很多。我们不仅要提刚才我们这个李大姐提到的。我不仅仅要提供这个医疗的服务，刚才我们张主任也提到了，你家里如果说您的还有这个儿童，还有这个怀孕的孕妇，我们也可以提供这样的一个保健的服务， 保健服务 是吧？另外呢，你家里年轻人我们有这病，对吧？我需要一些健康指导的一些知识，我需要跟提供这个养生保健的一些健康指导的一些服务，健康促进啊，健康教育啊，我也要跟提供这个免费跟提供这样的服务，这是一个层面。在多的层面上，另外呢，我们在这个服务当中呢还体现了一个优质。什么叫优呢？就是像我们这种服务不仅仅是大众化的服务，东城的一个大的一个特点，在我们东城区啊，我们的大医院比较多，优质的资源比较多。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社区医院，我们7所这个社区医院，56个这个卫生站，我们这个东城区的那么多大医院都全部下沉到我们这个社区医院来。刚才说我们这个龙潭中心、龙潭医院，我们的北京医院，我们的普仁医院的专家他就到我们这个龙潭医院来。 定期吗？ 就是、 还是每周都会有一些排班？ 每周都有，每周都有。就大医院的这个优质这个资源呢，这些大牌的专家，他能够到谁去来？就我们家门口也有大医生，也有大医院的专家，我们不用跑路了。这是我们讲的。第三个呢，我们讲到是一个筷子。实际上，在这个刚才在这个我们这个教堂当中也提到了。我们这种看病体现的快捷，一个人看病比较快，快捷，不需要排队。另外呢，你这个转诊，我有专门的一个通道。刚才有大病，我社区看不了怎么办？我当天我就跟 转诊， 就跟转诊，这是一个。另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我们讲的是这个省钱，社区看病就是省钱。一方面呢，我们讲的报销的一个，我们可能长期患病的这个病友可能更有体会。你在大医院的看病的医保的报销，可能你得报70%。 对。 你到社区，我们就得报90%，这就明显的一个差别。 差别对。 你到大医院看一个这个普通号，可能挂号 10块钱， 这要自己要掏10块钱， 对， 要掏10块钱。 到我们社区可能就掏一块钱。 对啊，60岁 以上的他不掏钱。这就是省钱了。 算经济账。 算经济账。 嗯。 我也有我是去年一年吧，我也统计了一个数据。 嗯。 往年呢我们到社区看病，就是像医疗费，我们社区老百姓要看病，一年要多花钱呢100块钱要多花15块钱。每年都增长的一个比例还是比较高的。 嗯。 就像你要是一年我一个人我看一个病100块钱要多花15块钱。但是去年我不是这个看一个病我不是多花了15块钱。我这个增长的比例大概是在基本上在5块钱以内。 哦。 原来要多花15，我现在不是了。 嗯。 现在你的费用全部都下来了。都下来了。 嗯。 所以整个的医疗费用的增幅啊明显都下降，下降的幅度非常大。所以我们讲你到社区看病，一个是你这个服务种类也比较多，这个提供的服务呢也是优质的。是吧，看病也比较快，另外呢省钱，这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特点。 其实要说到这三大块基本上已经涵盖大家所有的诉求了哈，足以吸引大家小病首诊去社区。哎，这还有一个听众他想咨询这个吴主任一下，说他也是在这个东城居住的居民，签约家庭医生的有关问题可以向哪里咨询呢？这应该还是没签约的。 很好。这个我们在东城区啊，这个签约当中呢，签约的方式有多种渠道，多种渠道。咱们这个听友呢提出这个问题啊，一方面呢，我们有一个叫这个平台，这个叫嘉一东城的这个平台，你可以通过这个登录这个网页，搜索这个东城嘉一， 嘉一东城， 嘉一东城 在网络上搜索就可以了， 网络上一搜索， 嗯， 点击呢就可以这个进入到我这个平台， 嗯， 加入到我这个公众号， 嗯， 直接呢就可以进行的签约， 嗯， 就可以了。 好，这就是咱们在网络上，因为已经非常的方便了，登录这个嘉一东城。 第二种方式呢，就是看病的时候， 嗯， 我们就近呢每个社区站、每个社区服务中心， 嗯， 都向我们这个居民呢进行公示。嗯，可以进行选择， 就近选择就可以， 对，就可以了。 对，好，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最后，我们要再次感谢三位嘉宾的做客，谢谢三位，感谢听友们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稍后为您播出《教育面对面》健康加油站，明天下午4:30，我们再见。 大明，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寄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市的扩散形势一般，首要污染物为可吸入颗粒物 PM10， 预计 PM2.5 的浓度在每立方米30至70微克之间，北部地区空气质量为2级良，其他地区为3级轻度污染。 福临门稻花香，正宗五常稻花香大米。 暖暖阳光懒懒爬进窗，悠悠微醺淡淡的飞翔，恍然你又在身旁，笑容心一样明亮，打开故事书翻到下一页，你说云落累了风会吹干它，我们风叹息又怎么为呢，你只笑笑不回答，说笑过